Yeah. Thank you.

空着。 Yeah.

Oh, Oh, Thank you.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